期已过，又到咗离地新闻嘅时间啦。大家好，我系 Titus。咁啊，今日咧，我哋嘅我哋嘅另一名主持人，我哋嘅中东特约嘅评论员咧，阿 Suka 咧会同我哋一齐嘅。嗱，首先要讲声唔好意思，因为你知道啦，我哋大家其实我唔知香港系咪啦，但系加拿大而家咧基本上都唔系好俾太多人一齐嘅。咁所以咧，我哋有时咧，我哋啲节目咧会用遥距啦，咁有时啲声咧会比较差啲嘅，就希望大家见谅咁样。咁啊，首先咧，我哋就唔好嘥时间啦。咁我哋咧就先直入，我哋先有少少 introduction warm up 先。咁样咧，首先我哋呢边加拿大咧就其实咧安省已经基本上都封城噶啦，都冇乜人出去食饭啊，收翻礼都系买外卖啊，或者屋企煮啊咁之类。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两个嘅铺嘅。首先咧等。做節目呢一刻咧，加拿大確診係9730宗，死咗111人嘅。咁全球咧有935000，死咗47000人嘅。咁啊，加拿大有兩個鋪啊，有一個鋪咧幾得意嘅，就4月24日咧 ，Lega 咧就同加新社做咗個民調咧，就話咧有20%人咧就認為咧武漢肺炎咧係被誇大嘅。雖然當然呢個屬於少，即係屬於少數派。但就唔係少數，我唔知阿 Suka 你而家所在嘅香港算唔算會有多人，又會有好多人覺得overblown 咗，即係過分咗咧嗰個 疫情 係 其實喺香港嚟講，可能經歷咗17年前嘅沙士咧，再加上中國本身嗰個數字。是令到很多人都是質疑的，其實他們是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是比較害怕，還有因為政府很多的政策都好像慢三拍一樣，所以其實令到很多人都會是很驚恐的，一有什麼的突發消息的時候就會走去超級市場搶糧搶米搶廁紙的。 是啦，其實我哋呢邊都有好多超級市場都有搶廁紙啊，搶嘢嘅情況，搶買啦，當然唔係真係拿住支槍去搶嗰啲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覺得係有少少過火。我有一個網友佢咁寫，佢話佢 I don't know what's exactly going on, but am I just paranoid？ 佢話佢唔知道即乜嘢正在發生，或者係咪我哋太過恐慌咧？佢咁講，即係因為其實佢話好多人因為其他各種嘅 virus 或者車禍啊等等之類死，又唔見我哋咁緊張咁樣之類嚇。佢可能太過 calm 都唔頂，咁但係亦都有啲人有啲即係會唔會就係因為我哋太過緊張，於是封城嗰啲措施佢都太過過火，令到經濟無端白事又要跌啊，心灰意冷。有啲人的而且確係咁樣諗嘢嘅。OK， 咁另外一個鋪咧，我覺得亦都幾值得一提嘅咧。喺加拿大呢邊咧，就係 Legas 嘅另一個鋪咧，就近少少，就啱啱兩日前嘅啫。佢話咧就有90%以上嘅人士咧都做足曬所有防疫措施，維持社交距離，比正常更加勤洗手，只有必須嘅時候先出去外面，例如去藥房、去超級市場之類。嗱，不過仍然有1.5%嘅人會出外探朋友嘅。OK， 咁啊，另外咧有樣嘢就幾特別嘅，就係有64%嘅加拿大人睇到人哋咧，係並冇遵守防疫必須嘅禮儀，於是有92%咧就贊成政府授權警方對相關人士，即係啲唔遵守防疫禮儀咧，冇社交距離啊，收翻低嗰啲人咧就罰款。有82%甚至贊成警方係作出拘捕嘅。咁啊，你覺得點咧？阿 Suka， 警方咁樣執法喎。 咁就喺呢一個加拿大嘅情況嘅時候咧，或者可能係會接受得到咧。因為就嗱呢一樣嘢，去係睇翻嗰個嘅政治情況，同埋警方喺人民當心中嘅一個嘅形象，執法嗰個嘅公平性嚟講咧，其實都攞得某程度上係。 可以控制到嗰個嘅市面嘅情況嘅呢一樣嘢。但係當呢一樣嘢如果係 apply 喺香港嘅時候，而家就有好多嘅爭議啦。因為之前個社會運動，再加上而家個疫情，就會覺得係比較即係大部分好多嘅人都會係覺得差佬嗰個對於疫情嗰個控制咧係好偏頗去針對某一個嘅政治群組嘅，譬如店鋪啦，街上面嘅人啦，咁究竟係捉邊個唔捉邊個，查邊個唔查邊個，係變咗一個好爭議嘅點啊？ 係啦，咁啊，當然啦，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咁樣會警察國家啦，即係例如新加坡咁啊，吐痰啊，食香口膠都會被罰款咁之類，或者被打藤咧，呢樣嘢其實可以討論嘅。咁好啦，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就直接入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咁啊，首先咧，我其實好想提呢一樣嘢嘅原因咧，係因為點講啊？中東是其中一個幾嚴重的疫區，我哋大家都知道伊朗曾經有一段時間係除咗中國之外最多疫症嘅。咁啊，另外咧，沙特阿拉伯咧就好似好早就做出回應啦，好早就封鎖國啊咁之類。土耳其就好遲先至出現疫症咁樣之類。咁其實中東點樣處理個疫症，又或者中東喺處理疫症上面顯示到呢啲國家自己本身嘅政體等各方面，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幾值得討論嘅一樣嘢。咁啊，首先或者我想問阿 Suka 嘅第一個問題，其實就係、是、其實一般嚟講回教徒穆斯林又或者伊斯蘭教對於疫症呢啲疫症嘅睇法係點樣咧？ 基本上他們本身 in general 來說呢，就是覺得所有那個困境啊、疫情啊，都是阿拉真神去給他們一個的考驗，但是這個考驗本身是不會令到他們接受，即不會是一個他們接受不到的考驗，即可以給到他們的穆斯林呢是可以經歷到的。然後也都其實咁我哋講開呢個嘅伊斯蘭中東地區裏面咧，有好多人可能話會係阿拉真神俾到我能量嘅時候，我就咩都唔需要做噶啦。咁呢一樣嘢其實唔好講話伊斯蘭教啊，其實好多可能係相信其他嘅宗教嘅，都會都有同一樣嘅反應嘅，或者係我乜嘢都藥都唔需要食嘅嚇，神係會令到我痊癒嘅。咁邊啲國教我就唔需要特別去講啦。咁、但係其實如果講翻其實響深圳呢個嘅伊斯蘭教裏面，亦都有經典喺度講話，其實阿拉係會俾你力量。但是你自己都要做好你自己的本分，那裡面下啲不是可能經，是穆罕默德裡面那個行徑章節裡面都講到一個故事，就話一個人拖住只駱駝，咁停低嘅時候就冇綁住個駱駝，冇扣住佢，先知就問佢：你點解唔綁啊？那個人就話阿拉真神會保護佢噶嘛，唔會即係駱駝唔會走噶。之後穆罕默德咧就話：你應該綁好咗你嘅駱駝，你先至依靠阿拉真神，就唔好你自己乜嘢都唔做。咁所以就係如果係真係有經典去到話俾你聽，話俾所有嘅回教徒聽，你係要做嘢嘅，你唔好坐喺度乜都唔做。 OK， 係咁。所以其實人和神是一種類似合作的關係，可不可以這樣說？即其實或者用一句成語話齋，就是We'll do our best and God will take care of the rest，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其實 你可以這樣，或者中文說一句就是行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什麼都不做，坐在那裡等飯開的時候呢，那阿拉都幫唔到你，或者天主都唔會去理你。 Yeah，exactly。咁其實 中東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啦，一個很大的地區啦，但是其實我想我們想 focus on 的，正如我們一開始說齋就是、我想 focus on 的就是三個最主要的大國，伊朗、沙地阿拉伯同埋呢個土耳其。咁當然我哋一定要講伊朗嘅，就係因為伊朗而家個疫情都其實幾嚴重嘅。受感染人數咧 ，as of 我哋錄之前我哋睇嘅數字咧，總數有受感染有47,593人啦。咁就今日一下子多咗2,900+人。咁就另外咧就死亡人數已經去到3,000+人噶啦。今日一日多咗138。咁都算係一個。最先受到嚴重打擊，亦都係一路都好嚴打擊，被打擊都幾嚴重嘅國家喎，係咪咁講？ 係冇錯，其實佢第一個個案咧，佢 post 出嚟嘅時候係喺2月中嘅，咁但亦都佢哋嗰個本身死亡率亦都係受感染者嘅6.4%，相對嚟講係真係較高嘅一個死亡率。你平均其他嘅歐洲國家不計意大利，其他的歐洲國家是大概是一去到二這樣的，但是伊朗的死亡率是 6.4%， 所以其實都挺嚴重的。講講佢嘅策略先啦 ，before 我落一個重要的 point 之前，佢嘅策略大約是點樣的呢？ 佢嘅策略其實係都好遲下，因為我頭先所講，佢哋第一個 case 係2月中嘅時候，但係佢哋正式真係往後實際去到處理呢個問題，係去到3月頭，咁一路慢慢去到清洗街道，就喺3月頭嘅清洗街道啦，然後慢慢去到封城、封街鋪啊、地區啊咁樣，最精彩嘅就係、是。他釋放了70,000個囚犯出來，因為他說監獄裡面有人受染，那就放70,000個囚犯出來，怕他們受染。歡迎我去到3月尾的時候，才真的將叫啲要求啲政府一半的政府人員在家工作，但係講緊已經是第一個 case 嘅接近半月之後，咁你知道這個的病毒是傳染性非常之高的，你這麼慢去動作的時候，它是擴散得很快的、所以就會讓、就是、人覺得是很遲去做事咯。 是的，咁伊朗政府成日用的一個藉口就是什麼呢？因為美國制裁，咁於是咧，國內嘅醫療物資就唔夠啦，咁樣咁，所以一路咧成日都要求美國放鬆制裁，甚至有一次就係話美國話俾物資佢，咁佢話唔要，我寧願你放鬆制裁，我都唔要你啲物資嚇，就係仲要好搞笑咁形容美國你自己都搞唔掂啦，仲要俾物資人咁樣，即係於是個問題其實就係、是、究竟伊朗嗰個嘅那個的疫情爆得那麼嚴重，跟美國的制裁是不是有關係呢？ 可以這樣說，但是其實不是故事的全部。當然他可能病了的人進去醫院，沒有這個醫療，沒有這個的，沒有口罩，可能沒有呼吸機，也都醫院裡面的設施不夠，但是有很多的譬如封城封散、這個或者一些行政規例的事，其實不需要等到物資過來你才做的。你看看其實很多其他的地方，譬如這個台灣一早已經封了，你甚至乎北韓都已經立即封 一月頭添啦， 封鎖曬成個國家，唔俾任何嘢，唔俾呢啲係行政制度嚟噶，唔需要等醫療噶。你係封咗個外圍，減少咗外邊流入嚟嘅地方先，亦都減少咗裏面嘅活動。咁其實呢一段嘢係個政府本身個失策咯。 同埋好明顯就係話伊朗嘅國民對伊朗政府嘅嗰個信任程度都非常之低啦。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一路都有唔少，例如 let's say 互聯網一啲嘅片段一路流出嚟，即係嚟個即係醫院殓房好多屍體啊咁之類，就又話衛星圖片見到有集體埋葬嘅地方啊咁之類其實伊朗和中國有一樣嘢幾次嘅，就係涉嫌隱瞞確診和死亡的案例，可唔可以咁講咧？ 冇，即係呢一樣嘢就其實嗰個係有關個政權本身，你越隱瞞，啲人就越去唔同嘅地方嗰度爆啲消息出嚟。咁究竟真定假咧？政府又唔可以講話，即係政府又唔出得聲。只有一路係咁冚落去，冚唔同嘅消息，而係你越冚啲人就越想爆，咁呢個係惡性循環嚟嘅。 啊，係 ，exactly。相對嚟講咧，土耳其嘅個案其實都唔少嘅，但係咧就真係冇伊朗咁誇張啦。伊朗 as of 我哋做節目之前 check 嘅數字咧，係15,679個受感染個案啦，今日加咗2,100宗啦。死亡是277人，今天加了63個的。咁土耳其如果你睇翻個位置嘅話，其實相對伊朗嚟講咧，應該係多好多，即係有好多人口流量，因為佢係喺歐洲同亞洲中間啦。好多時候，例如轉機啊、轉船啊，都好多時候都會經土耳其啦。咁當然亦都。更重要的就是我們講緊一帶一路的時候，土耳其當然也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樞紐國家啦。咁樣你點睇佢嘅成個策略啊？首先， 其實我所睇佢嘅策略咧都可以接受嘅。咁嗱，第一樣嘢我哋睇翻佢個死亡率啦。咁佢公布嘅官方數字就係277人啦，佔呢個受感染人。的人士咧就係 1.8% 嘅，咁其實都係勉強可以接受得到嘅。咁同埋你睇翻佢其實嗱，佢第一個 case 咧就喺3月9日，佢後來就3月12日嘅時候咧就開始封閉中小學，大概遲咗3日到啦。咁其實都可以接受，即係佢一路推出唔同嘅封閉呢個嘅航班啦、娛樂場所啦。之後就去到18日開始就開始叫3月18日就已經封國啦，咁就叫啲人盡量唔好出街，咁亦都提供咗好多唔同嘅經濟援助俾一啲嘅低收入人士啦，或者受影響嘅企業咁樣。咁其實你睇到佢都喺政策上都係主動咁樣去處理呢啲嘅問題，同埋亦都盡你話延遲即係實施，我又睇唔到話真係拖咗幾多。對比起頭先我哋所講伊朗拖咗成2個星期之後先至慢慢去處理嘅時候，土耳其係比較上係進取，係進取嘅。 不過土耳其亦都會唔會有一個可能性就係佢隱瞞疫情咧？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近呢幾年咧，Erdogan咧即係土耳其總統開始集權啦，即係開始破壞國內原本可以制衡佢嘅一啲其他嘅 institution 啊，一啲例如打壓記者啊，或者呢啲嘢。咁其實老實講句，若果呢個疫情喺土耳其係唔受控嘅話，都隨時會威脅佢嗰個嘅政權認受性嘅。你覺得佢有冇一個 motivation， 同埋會唔會有一個可能性就係話佢係會隱瞞疫情咧？其實？ 佢都會有有隱瞞疫情嗰個嘅即係 incentive 喺度嘅。咁因為你知土耳其、敍利亞同埋庫爾德族，咁三個其實已經內戰咗好多年。咁與呢啲強權國家就要表現出佢哋嗰個嘅管理制度，咁嘅時候佢一跌。一爆落我死好多人嘅時候，可能就會令即係佢會俾覺得 俾到其他最嘅鄰近打緊仗同佢打緊交嘅國家，或者呢、這個這個軍隊有藉口去到攻陷佢。 咁啊，順帶一提啦 ，Syria 敍利亞咧，至今為止有十宗確診個案，死咗兩個人嘅。咁啊 ，which 係我記得我冇幾耐，好似唔夠一個禮拜前先至開始有第一宗案例嘅啫。不過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敍利亞係應該唔會咁好嘅 ，actually， 因為敍利亞打內戰打十年啦，基本上成個衛生系統係基本上完全崩潰嘅。咁再加上政府其實唔係控制敍利亞全境 ，which is 會唔會其實喺佢控制區範圍外可能大爆發咧，好難講嘅，或者啲難民型爆發啊 ，something like that。咁所以其實敍利亞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個潛在嘅疫區爆發點嚟嘅 ，actually 嚇。咁啊呢個。 其實我覺得即係好多呢啲國家，甚至唔好講話中東，甚至乎之前啱啱開始爆發嘅世界大爆發嘅時候，東南嘅國家好多都話：，我根本冇錢去買呢個嘅測試劑，咁你測咯，我唔測嘅時候你冇 case 咯，係咪先？ 係， 咁係。所以即係你可以話佢隱瞞，但係佢真係冇錢去買測試劑嘅時候。佢測唔到我就話唔到俾你聽㗎啦，係咪？ 又或者因為唔夠錢，夾硬要中國嗰啲咯 ，which 係得唔知三成定四成嘅準確度啊嘛，話得係嘛？ 冇錯係啦， 係啦。咁我哋最後要講埋呢個國家沙地阿拉伯啦。咁啊 ，as of 而家咧係1720宗嘅，咁啊24小時內係升咗157宗嘅。咁啊死亡人數現時係16人 ，which is 咧今日咧即係24小時內咧係升咗6個嘅 ，which is 都幾多個數字。咁啊沙地阿拉伯亦都係一個響控制疫情嗰方面係一個幾獨特嘅一個嘅個案嚟喎，係咪話？ 冇錯，係啊。其實就嗱，第一樣嘢講少少嘅數據先啦。咁頭先所講死咗16人，佔佢本身個受感染率咧，其實係0.9%，對比喺其他國家嚟講係非常之低嘅。而佢第一個 case 咧，就係喺3月1日嘅時候。咁佢自己本身好多嘅策略，其實係喺3月1日之前就已經開波噶啦。咁就已經封鎖咗好多門嘅地方啦。然後一路其實佢本身其實佢本身受感染個人數係去到3月中先至有幾個爆到去幾十個、幾百個。咁但係佢係一路已經做出好多嘅行政制度，去到封城、封省啊，封鎖其他嘅封鎖學校啊咁樣。啊，佢亦都其實一開波就已經將佢哋本身成個阿拉伯半島聯盟嚇、所有其他關口嘅人流全部封鎖曬。對於嗰個地區嘅聯盟嚟講係非常之罕見，因為佢哋嗰個聯盟叫做海灣合作聯盟咧，就同歐盟一樣，佢哋啲人咧附近嘅國家，譬如阿聯酋啊、沙地啊、巴林啊、卡塔爾，佢哋可以全部自由出入嘅。但係佢一開波就已經封咗自己嗰班兄弟嗰個關口先啦。就算自己兄弟我都唔理啦， 兄弟都冇情講咁啊！ 兄弟都冇情講啦，係啦。所以對於佢哋都係非常之罕有嘅一件事嚟嘅，係啦。 同埋我諗其實最重要嘅嘢，因為沙地阿拉伯有兩個最重要嘅聖城啦，咁啊所有嘅伊斯蘭嘅所有嘅穆斯林一生都要去一次麥加同麥地那噶嘛，我哋大家都知道。咁 which is 嗰度人流就肯定係多到好緊要。咁 which is 若果武漢肺炎喺麥加或者麥地那爆發嘅話咧，就真係我冇眼睇啊，大佬一件事。咁但係佢好早。就已經話唔俾人嚟朝聖啦，咁所以其實佢好早就壓，即係將嗰個疫情係壓喺外，即係國家以外咯。現實世上可唔可以咁講？ 冇錯，係佢其實一開始3月頭嘅時候就已經封鎖，唔俾人封鎖聖城裡面嘅 呢個麥加嗰個嘅最嗰、那個黑石嗰、那個神殿嗰、那個嘅清真寺，就俾人兩星期五嘅時候朝拜啦，然後我就慢慢發展到直情所有嘅朝拜祈禱都唔可以喺裏面。 係係 係啦，咁好好彩 touch wood 嘅就係話，因為佢每年有個慳節，即係全球最大嘅宗教節日，全球所有數以千萬嘅人走去嗰度做朝拜，嗰個日子就其實去到七月嗰段時間嘅。咁而家其實只係三月啫，咁都可以講話係好穩，未係一個最高峰點最嘅時間啦。 但其實你都好難講啊！你知道今年七月東京奧運都延遲到下年啦，咁所以其實你都唔能夠保證今年七月嗰個朝聖嗰個齋戒月嘅朝拜嗰個時間，佢都有機會係唔開翻個邊境都唔定嘅喎，其實。 其實嗱，當然呢一樣嘢喺沙特阿拉伯政府咧就已經叫咗好多嘅回。伊斯蘭國家就話你哋本身可能有定心理準備，而同而加上其實都仲有一段時間嘅可以去公布呢一啲嘅延期嘅消息，咁俾到大家一個嘅準備啦，就唔會好似某個大國咁樣為咗隱瞞疫情，為咗保障呢一個全球最大嘅人口大運轉呢一個嘅節日而嚟到唔出聲咁。爆發到唔知七彩嘅時候，先至封城封散嗰刻都已經傳，嗰刻都已經搞到成個國家都已經感染啦。 係啦，冇錯。好啦，咁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仲有一個問題需要處理嘅喺呢一 part。咁我哋可能咧就我哋一陣間翻嚟嘅時候咧，我哋會講翻，即係問翻個問題就係三個政權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基本上都係一個獨裁嘅國家，又或者係一個即將會成為獨裁嘅國家。咁其實喺防疫嗰個處理方面，會唔會呢一樣嘢係一個重要嘅 factor 咧？咁當然我哋下一節最主要嘅問題咧就會係一帶一路啦。OK， 我哋頭先都 mention 咗咧，就係呢個土耳其咧都係一帶一路成員國之一啦。咁我哋會將個焦點咧就轉移放大少少，就係全球各個一帶一路成員國佢哋嘅嗰個防疫同埋呢樣嘢對中國嗰個外交或者嗰個形象嗰方面嘅影響究竟係有幾多啦？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就同大家再傾過。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发日期咧由一号到三十号，不过都系送完即止。 只要下载咗人民超市嘅 app， 登记做会员，去门市收嗰张电子 VIP 卡，就会获得出走液。 大家记得要经常消毒双手啊！